圣咏集第七十篇。天主，求你快来救我。上主，求你速来助我。愿那些图谋杀害我的人受辱退去，愿那些喜欢我遭难的人含羞出走，愿那些向我哈哈嬉笑的人个个满面羞惭而退去无影，愿那些寻求你的人都因你欢欣鼓舞，愿恋慕你救恩的人都常说大哉天主。天主，我实在卑微而又贫苦，求你速来救我。上主，你是我的助佑和救援，求你不要言搁。